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66章，理智。 袁子峰觉得自己期末成绩应该不会让人特别失望吧。考完最后一科，走出学校大门，哎呦，袁子峰松了口气，看着略显阴沉，似乎有一场阴雨即将来临的天气，他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他学的确实挺认真的，颇有一种废寝忘食的意思。不知道李琴叔有没有来接他呀？袁子峰站在大门口望了会儿，没等到李琴叔，反而等来了袁老头子。车停在他的跟前，后面的车门打开，袁老爷子支出个脑袋来，笑眯眯道： 哟，考完了。 袁子峰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头：您怎么来了呀？ 嘿，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我还不能来接我孙子了？ 袁老爷子眉头也是一皱，眼神盯着他看： 你考完了不就放假了吗？还在人家家里住着叨扰干嘛？我接你回去啊我。嘿，你这小子是不是爷爷都不认了？ 靠，放寒假了？那他妈我还真的没理由再住在李琴叔家了。袁子峰心里骂了一句，他还真的没考虑到这点。虽然寒假只放了15天，过完大年初三又要回学校补课，但是想想得有15天的时间见不到李琴叔，哎呀，他心里头这叫个不爽啊。可现在他这情况就是前有狼后有虎，咬了咬牙，硬着头皮上了车，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怎么，你还不想回去？ 袁子峰没回答。袁子峰晚上跟李琴叔通视频电话，这才知道这人早就知道今天袁老爷子要来接他，心中的不爽更是达到极致。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这有什么好说的，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怎么你还打算过年都跟我一起了呀？ 袁子峰啪的切断了通话。算了，生气不值得，不如学习。抽了本数学题出来开始做题。从门外经过的袁老爷子看到之后不禁展颜一笑啊。 我家孙子终于知道努力学习了，好感动啊。 不过袁子峰虽然非常生气，第二天一大早还是借着要去拿行李的借口去找了一趟李琴叔。密码他是知道的，也没多想，直接摁了就进了门。却没想到在门口看到了一双比李琴叔大了好几码的鞋，直觉告诉他是李于锦。他真他妈阴魂不散。袁子峰这脑子里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甚至琢磨着李于锦这家伙不会在李琴叔的卧室吧，两人不会又和好了吧，这类的问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袁子峰刚换好鞋关上门，李琴叔就穿着运动服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他的额头和鼻尖还有薄薄的汗，显然是刚刚运动完了。看到自己他微微一愣。 怎么回来了？ 来拿点东西。你一个人在？ 小叔。 李于锦的声音也同时从书房里传出来。 怎么了？ 李琴叔探进去一个头问道： 我有双鞋子找不到了。 哦，是你那双棕色的吧？我忘了给你收进去，在卧室最上面一层的柜子里。等等，我去给你拿。 李琴叔挽起袖子往卧室走，他点了点脚，手却碰不到顶层的柜门，拧着眉头，正打算去拿个凳子，却有一双手凭空伸出来替他拉开了门。李琴叔往后看了一眼，迎上了袁子峰略显委屈和不爽的双眼。袁子峰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偷偷摸摸的也跟进来了，跟条哈士奇似的。 怎么了？ 厉雨锦怎么在这儿？ 搬东西啊，之前他的东西我都给他收了起来，不过他一直没时间过来拿，今天终于得了空，所以就跟我说了声过来了。 你俩孤男寡男的共处一室。李琴叔翻了个白眼，伸出手捂住他的嘴。 行了你啊，出去坐会儿，我忙完再跟你说。 袁子峰特别委屈地出去了。李琴叔和李雨锦在家里忙忙碌碌的，李雨锦任何东西找不到都要指挥李琴叔一下，看得袁子峰心里非常的不爽。可那些东西袁子峰也不知道究竟放在什么地方。李琴叔和李雨锦忙活了一整个早上，才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打包完了。李琴叔这时候才想起来还有袁子峰存在，连忙开口问了句： 哎，你的东西找到了吗？ 啊，有点饿。 我待会儿有个同学聚会，可能没办法在家吃。你看你要不要出去吃，或者回家去吃？ 袁子峰觉得自己快爆炸了，二话不说跳起身来。同学聚会？什么同学聚会啊？ 高中同学聚会。 还有厉雨锦？ 对，碰巧了嘛，他也要去，我也要去，所以大家都顺便去了。 我也要去。 你去什么？那是我的高中同学聚会，你去了不尴尬吗？你看要不要我给你煮点面？ 袁子峰知道李琴叔这样的回答就代表他去绝对无望了，也不再继续争论了，只是憋了自己一肚子火，这心里面的不爽达到顶峰了。李琴叔只当是没看出他的怨气，还依旧在帮李雨锦打包东西。直到房间里突然响起砰的一声，袁子峰摔门离开了。李琴叔靠在沙发上无声地叹了口气。李雨锦从书房走出来，神色平静。 你小子最近脾气越发见长了。 李琴叔没说话，李雨锦又开口道： 你不用管他，从小到大都这样。 李琴叔嗯了一声，将东西递给对方。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你搬走就没什么问题了。 李雨锦深深看了他一眼，似乎在等待着李琴叔在说些别的什么，可是对方却没有再开口。过了片刻，李雨锦伸出手来一把抱住李琴叔的肩膀，李琴叔想要挣脱，奈何力气比不得对方，很是无奈。李雨锦紧紧地抱着他，声音压低了，声色略显沙哑： 小叔，你真舍得我。 李琴叔垂着眼，眼神里闪烁着几分莫名的情绪。他沉默了片刻才道：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我们还能再复合？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其实李琴叔这段时间时常在想，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变了呢？为什么以前他能容忍的东西现在却一点都容忍不了了？想来想去，李琴叔觉得或许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没变过。以前他能容忍是因为自己欺骗自己， 在厉雨锦的心中，他虽然比不上他自己，但还算是重要。可是这一次，当他发现自己只是厉雨锦心中一个利益的权衡物体，只是一个和其他喜欢并无本质差别的人时，他所有的心理防线在一息之间全数的都崩溃了。他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重要，所以他所有的容忍也都垮了，垮得一干二净。逃离了那样的束缚，李琴书就不想也不敢再踏回去了。这段时间其实李雨锦也常常约他，找各种理由和他偶遇，只是李琴书除了逃避就是逃避，几乎没有给过任何的回应。可以说现在这样已经算得上是这段时间以来两个人最为亲密的接触了，但李琴书仍然是没有丝毫的动摇。他叹了口气，终于推开李雨锦，认真地看着他。 抱歉，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他的眼中有什么光芒完全的逝去了，再也找寻不回来了。也正是在这个瞬间，李雨锦彻底的慌了阵脚，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一直都掌控在手里的人突然翻身离开了他的掌心。李雨锦克制自己的情绪，可到底没忍住伸出手来紧紧地攥住他的手臂。 为什么？因为袁子峰。 他的眼神很幽深，深得宛如是一滩幽水，扔进去巨大的石头也会在顷刻间被吞没得一干二净。李琴书无声地摇了摇头。 那是因为什么？我想不明白。 李琴书突然就没了和他讨论此事的欲望，他摇了摇头道：“ 随你怎么以为吧。” 李琴书转过身，将睡衣外袍脱掉，换上呢子大衣。身后，李雨锦的声音却很冷的一字一顿的响起来：“ 我不认为你会和他在一起，你不是那样的人。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自认为足够了解你。” 李琴书没再说话。现在讨论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他们之间已经结束了。虽然很想否认，但李雨锦说的话真的一点儿也没错。他的确不可能和袁子峰在一起。他和袁子峰之间的差距恐怕比他和李雨锦之间的还要大。更何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袁子峰真的是像极了李雨锦。不提比他大那十岁，也不提和他小舅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感情，单单从性格上来说，他们俩就非常的不合适。而性格虽然能够磨合，却不能改变。他已经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和李雨锦磨合了，最后得到了失败的结局。他不想再花费十年的时间和另一个和李雨锦相似的人磨合，再次换回同样的结局。这一次他要理智一点。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下集更精彩哦。